这大年初六的叹什么气呀？ 对啊， 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反正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啊，是不是？ 嗯 啊，你别不高兴啊，是不是？咱们啊，你淡定点行不行？ 事儿太多了， 直播呢啊，咱啊。就是所有娱乐最王牌的朋友，你看我们假日版的这个娱乐最王牌呢，相对也是比较轻松尬聊版的，是可能跟平时的我们的这个正襟危坐的形象不太像。 对 啊，但是也希望你们在假期的时候能够放轻松，到了这一天初六这一天的时候呢，可以整理整理情绪啊，然后呢可以多睡会儿觉啊， 对，或者说 看看电视啊，看看电影啊之类的。 有很多还没有回京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就是锁定这个，通过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找一找回京的感觉。 好主意，好了，那我们就先听一首歌，让大家找找感觉。 现在才是关键，最重要的在眼前，抓住还是拒绝，发了你的感觉。现在才是关键，不要再犹豫不决，饱满的热情像烟火直冲上天。爱要爱的热切，不要就尴尬脆脆，做白日梦的人上不了最前线。怎样气头上天，让脆弱 文艺最前排，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新春快乐，大年初六了啊！我们刚才说假期基本结束，大家也收收心，明儿就开工了。 嗯， 俗话说得好，三六九朝外走啊，所以今天其实 是驾车回京的高峰。 哎，朋友们，你们好吗？ 你们回来了吗？ 听到我们的声音，你们开心吗？ 真的，这个路上会有哎，路经是吧？从唐山啊，是吧？其他的这个方向，京哈高速的、京石高速的、京藏高速的，这个、陆陆续回来的朋友，包括在外面度假的朋友啊，收收心。 对， 我们一起听听好歌，然后陪伴大家假期的最后一天。 而且我们要提醒各位朋友，一定要在路上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 是，就是包括赶着回来吃饭的朋友要小心。虽然车比较好开，车也不是那么多，但是要注意控制车速，小心驾驶。 爸爸爸爸，我轻轻按着划破尴尬的沉默。爸爸爸爸，掩饰我内心的晃动，我不想再继续，好想靠近你。如果你会发飙太快，我慢下来，一分一秒等待。哦，你眼睛闪呀闪呀闪着满天的星星。窗外的风景怎么也比不上你，微风吹脸颊，吃着棉花糖，想带着你去好多的地方，手牵手晃呀晃呀晃在幸福的入口，在这一刻全世界你只属于我，我在等你说说你会爱我，让有车和成为我们爱情美丽回忆。哦哦哦，爸爸爸爸，我轻轻按着划破尴尬的沉默。爸爸爸爸，掩饰我内心的晃动。 回到娱乐最王牌，我们也说点实在的内容吧，推荐一些演出。如果大家回到北京的话，或者是最近这两天呢，可以想看看演出的，休息休息，调整心绪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冯远征主演的京儿话剧，叫做《玩家》。哎，你看我现在这北京话儿化音还不错。 玩家就玩家吧， 玩家 这就别加儿化音了吧。 行，今天晚上 出去玩不能说玩家 啊。玩家今天晚上呢会在首都剧场上演。它其实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收藏在民间逐渐升温并且成为时尚而且成为老百姓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是讲的就是民间的玩家们呢搞收藏的故事啊。说到收藏，哎呀这水就深了，但是表现的空间其实还是挺大的。嗯，还有一个音乐剧，这个相对来说就不是那么复杂了，简单点，你若离开我便浪迹天涯， 走吧走吧， 也就是你走我也走是呗？啊， 今天晚上呢会在北京国话剧场上演。 对，这是一家三代的故事啊，有关老人，有关亲情，其实很适合春节假期全家团圆的日子看。 嗯， 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珍惜眼前。 对， 别说你若离开我便浪迹天涯，大家都好好的行吗？要出去玩，我们就一起出去玩，我带上你，对我带上你，你带上钱，行吗？对不对？要不然这音乐剧就改名，就别叫这个名了，你若离开我便浪迹天涯，不如改一个名叫你初一我十五怎么样？好，我们继续送上好歌给大家。 电话不停在吵，老板不停的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把一整天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让每一颗细胞忘掉烦恼。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能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招，而多么拥有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打扫，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电话不停在吵，老板不停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把一整天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让每一颗细胞忘掉烦恼。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等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招，而多么拥有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能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招，而多么拥有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打扫，而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 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

怎么了的那个味 什么怎么就这么接呢这个歌我跟你说是我印象当中特别深刻的一首歌曲， 嗯， 它是出现在一部贺岁片里面的，就是不见不散。 对 啊，对，其实后来我就发现说在那些年呢相对集中的看了一些冯氏喜剧，就是冯氏的这个贺岁片的这个电影之后，你就老有一个感觉啊，很长时间就老觉得说一到过年了就会有冯小刚的电影。对， 真的 它似乎变成一个习惯了。 嗯， 还甚至到后面你知道很多年以后的时候就有人提建议嘛，说哎是不是大家能够改变一下春节晚上的这个习俗啊？ 对， 我们到了这个春节，大年三十的晚上，咱们就别不要春晚了啊，是不是能够就看一个贺岁片？ 对， 是是 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很多年轻人可能喜欢这种方式，比如说今年我们一家小孩就在一块儿看了一部电影，真的是尬看，你知道吗？ 对， 我就不提这个电影的名字了，反正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嗯。 不会是《午夜凶铃》吧？ 不是。是一部很尴尬的片子。 行了， 它是比较针对于小孩的那个类型吧，应该 啊。那这种片子应该很多，光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其实就说过不少， 嗯， 对不对？在这一年，我们继续会有态度的去点评这些影视的作品啊，请大家放心跟我们走，前方不会有雷区，好吗？好了，说到这儿，这一话题我们就来延续一下， 嗯， 聊一聊你记忆中最好的贺岁片是哪个？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连接地灵的杰， 留言我们会看哦。 以为我永远只能一个人生活，孤单的快乐哀愁，偶尔可以伪装潇洒自由，心里慌了起来，自己喝酒，以为你只是一个美丽的偶然，垂怜我不经意降落，谁知道你不痛，谁知道你不走，拥抱着我说终于找到了我，你看穿我的冷漠，亲吻我的烦忧，不在乎我曾经的错，如果不是你的款款温柔，还以为真爱只是一个传说，请相信我的承诺，虽然有点笨拙，但我看见幸福的风，如果我把我的手放在背后，愿不愿意牵着一起走，这是一个美丽的偶然，垂怜我不经意降落，谁知道你不痛，谁知道你不走，拥抱着我说终于找到了我，你看穿我的冷漠，亲吻我的烦忧，不在乎我曾经的错，如果不是真爱只是一个传说，请相信我的承诺，虽然有点笨拙，但我看见幸福的风，如果我把我的手放在背后，愿不愿意牵着一起走，在乎我曾经的错，如果不是你的款款温柔，还以为真爱只是一个传说，相信我的承诺，虽然有点笨拙，但我看见幸福的风，如果我把我的手不愿意牵着到最后。 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大年初六快乐！你这是看那个烂片给看的是吧？ 真的， 说话怎么都觉得尴尬起来了。其实贺岁片有很多，因为那个时候呢，觉得在过年去电影院可能还不是一个特别流行的事儿。 嗯， 对，就是影院票房没这么好，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电影院人很少。 嗯， 所以说选择哎大年初几的时候去看个电影什么的啊，然后呢就看一个贺岁片吧，就挑，我记得包括红番区啊，包括那时候很多有那个阿诺施瓦辛格什么叫真实的谎言什么的，都是在贺岁档上映的。 嗯 嗯，肯定有人跟我有同感。另外呢，我刚才说到的冯氏喜剧，光我现在能说起来就好多部。 嗯， 比如说我刚才说了不见不散， 手机 也是不见不散， 还有手机， 还有手机，还有打腕儿。 嗯， 有没有？ 有。 再往前倒的话呢，其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冯小刚的甲方乙方 啊，这个片子很经典。 对，那应该是第一部开篇之作吧。 嗯， 所以在里面所呈现的这种浓浓的喜剧的风格，包括呢其实北京的人情味儿。哎，有一个场景就是何冰、葛优他们还有冯小刚他们坐在屋里，然后呢外面是冬天，然后呢他们在里面吃着火锅 唱着歌。 费还没到那个子弹费好吗？就是对那个场景记忆犹新。最后呢好像有了一些一连串的故事之后，葛优在走出门外的时候，外面好像还下着雪，他说1997年就过去了，然后我非常怀念他，我会怀念他的。哎，你记不记得这句台词？ 我记得。 你太小了，那个时候你可能不记得。 我真的记得。 对，就是那句台词简直就是整个的点睛之笔，因为所以说他在贺岁档上映又留下了这样的一句台词。一年过去了，而在1997年那一年其实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 所以通过刚才你的描述之后，我好像坐上时光机回到了那个时代， 回到了甲方乙方的那个1997年，是不是？ 我们来听首歌吧。 嗯，那我们就来听一首可以带着时光机带着你一起飞行的歌。 嗯哼， 不必烦恼，你的想跑也跑不了，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 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7。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前段时间有部剧叫做《生逢灿烂的日子》，不知道您看过了没？它是一部讲述老北京人故事的怀旧都市情感剧，还有一个重要的杀手锏，那就是北京话。说起趣味北京话，前两天也和大家分享了局气啊，还有闷得蜜这一类的词儿。当然今天呢，我又学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叫做熬鹰。 别怕，我陪着你，咱俩一块儿熬死他。 当然不是这个啊，北京话里熬鹰的意思呢，是因为不得已而彻夜未眠的状态。它的来源呢，主要是跟当时的人喜欢玩鹰有关。因为鹰的习性比较凶猛，所以过去的人呢，刚把鹰捉回来的时候就不让它睡觉。这一连几天，鹰的野性全都被消磨光了。总之这个词儿啊，有害身体健康。那么问题来了，熬鹰这个词的来源是和从前的人玩鹰有关吗？ 多感谢这杯药水，享受照顾你整夜的滋味。若有天我也憔悴，错过你问好的糖有多浪费，生怕想不起在你身边沉醉有多美。你的完美，我不睡，我还没看你泪水流过我微笑的嘴。多年后让我舍不得沉睡， 我在回家的路上，全家团圆过大年。 我在去庙会的路上，欢欢喜喜过新年。 我正在工作岗位上，接听出险报案电话。 我正在救援拖车上，随时待命为人民服务。 人保直销车险，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365天全年无休。拖车、搭电、更换轮胎，需要帮助请拨打人保财险客服专线955518。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们正在大年初六的傍晚和晚上陪伴大家，就在 FM974。 我是白杰，继续陪伴你的回家之路。 怎么都不想睡，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等我深深的呼吸，心中充满想。

零点准时到达。拨通你的电话，我们都别忙了，出去轻松一下。 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啦，其实我也这样想的。如果每天都是匆匆忙忙，快乐也会变老的。让我们快出发，就像小时候一样的去玩耍，常常忘记了回家。忠诚的马总在零点准时到达，拨通你的电话，我们都别忙了，出去轻松一下。 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啦，其实我也这样想的。如果每天都是匆匆忙忙，快乐也会变老的。让我们快像小时候一样的去玩耍，常常忘记了回家。一起去海底吧，集体把电话关掉吧，不想他，想明天，快乐出发。最后渐渐走远，快看不见，蒙住遥远的地平线，你在眼前。让我们快出发，就像小时候一样的去玩耍，常常忘记了回家。一起去海边， 说是回家喽，这是很多的返京的朋友的心声啊。对，你会发现北京的车还没有那么多，人也没那么多，这时候赶回来回到北京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当然也有堵车的朋友，请您也不要着急啊，慢慢开。 堵在车上的朋友有一个事儿可以做， 堵在车上 就是对 堵在路上好吗？不好意思啊，我旁边这位可能是过年吃的有点多啊。 你又没吃进脑子里。 有点堵啊。行。 然后就大家可以坐在车里思考一个问题，就是2018年我们总要给自己定一个长期目标或者短期目标。 咱们就先定一个小目标好吧。 行。 先挣他这个100块。好好说说实话行不行？我们节目每天到了这个时段一般都是我们的白给100块的时段。我们这一年会接着送。 对。 我也希望，我也说一个小目标好不好，就是我别光白送，我也得收。今年呢能够每天收100块啊，但是怎么收呢，我觉得在心里 收。思量。 对，心里收就好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我新年的小目标，我希望啊，首先从自己来说的话，我希望把事情啊做顺。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波折，或者说可能有一些事情不是想象当中的那么顺利的。 嗯， 我希望今年能够好的去调整。 嗯，其实我今年有个小目标， 你说说看。 就是因为在2018年1月份开始的时候我才正式加入到这个团队 哦， 所以呢我希望新年的小目标就是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北京的上空多了一个爱科的声音， 对， 也让更多的人去喜欢我。 所以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说希望今年的这个路变得更顺一些了吧？ 对， 需要调整一下啊。而我们俩的节目要做得更好，这是真话。嗯，好，我们继续听歌，也谢谢各位支持我们。 嗯哼，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Oh happy day, oh happy night， 你张开双眼就有爱，不用耍酷，假装迷糊。牵手不需要什么理由，我们充满幸福诱惑，感受爱神的祝福。你就是我的 super number one， 两个人一起制造甜蜜浪漫，靠在你身旁什么都不用害怕，感觉爱的力量。你就是我的 super number one，Super number one，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Oh happy day, oh happy night， 张开双眼就有爱，不用耍酷，假装迷糊，爱就要大声地说出来。 今年的小目标，这是我们这一段要跟各位讨论的话题。有人想了，哎，这一年是吧，初六这天我许个愿啊，今年我能是不是把房子弄得更舒适点啊，对，家里老牌子的，是不是？有人想说今年我想换辆新车， 嗯， 小目标啊， 这都算小目标。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设过很多的关键词，比如说金钱啊，快乐啊，还有爱情啊，还有慵懒啊，等等等等。 对， 这些关键词都算是每一个朋友心目当中所期待的一个小方向。 但是你记得那天我们是回复陪伴和回复这个 快乐 都可以收到一张很温暖的图。 嗯， 现在大家其实发应该也可以收得到。 对，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收到，你们试试看啊。这个关键词发到白杰 FM， 就是我那张图其实也代表我们的心声或者我们的一个小的目标。 对，就是2018年，或者说2017年这一整年，谢谢各位陪我们走过。2018年还会继续陪伴大家的下班之路。 对，我突

我对你的爱，不要再去猜呀猜，我们的心如此靠近，太过相识却看不清，我的另一半全是想念，你的笑容就像烟花绽放温暖，城市的夜灯火阑珊，灿烂星空照亮我的心愿，我的另一半还是想念，美丽的梦等候的心从未改变，那一瞬间奇迹会出现，两份温柔一直相互依偎，直到有你没有听见，你不了解，哪里你是我一半，转眼就不见，我怎么办？现在就向你坦白，我对你的爱，不要再去猜呀猜，我们的心如此靠近，太过小心却看不清，我的另一半全是想念，你的笑容就像烟花绽放温暖，城市的夜灯火阑珊，灿烂星空照亮我的心愿，我的另一半相互依偎，直到永远。我的另一半全是想念，你的笑容就像烟花绽放温暖，城市的夜灯火阑珊，灿烂星空照亮我的心。

节目进行到第三季，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很多问题，尤其是如何在观众日益丰富的精神生活中规避审美疲劳和视觉疲劳。总导演刘鸿燕坦言，抢占被影视剧内容不断挤压的时间和空间，如果没有创新突破和发展的话，我相信观众是不会满足的，这是我们这一季创作时的挑战。如何寻找定位，在前两季的基础上有一些新的突破和发展，我们不断在思考。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南六环广顺桥以东西向东的方向有栈道施工作业，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欢迎回来，大年初六，各位吉祥快乐，然后呢，幸福美满啊！ 狗年的方式应该是旺旺旺旺，什么都旺。 好，这训练有素啊！ 对，我现在不用你挖坑，我自己跳。 对，在我们年前的时候，一直这个是吧？每天都是养青蛙，就这游戏我们可以改一改了啊！ 养宠物，养这个狗狗， 养一只这个旺旺犬，所以希望各位一年当中呢，是收获无论大小，小的目标先开始。 对啊， 对于很多的同学们来说，要好好学习。当然，我们从小其实也老听家长说好好学习，然后老师也说好好学习。这个好好学习不是说逼着你学，你可以就你自己感兴趣的项目啊，或者我们觉得成年人其实也一样。比如说，我说哎，我英文不够好，我是不是可以补习一下？哎，比方说，我觉得我好要好好的健练健身，我要锻炼一下身体，那是不是可以把你那个年久失修的身体，或者说你那张久久未用的健身卡可以重新捡起来了？ 真的，而且要和大家说一件事儿，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一定要珍惜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天啊！就是健身这个事儿，抓紧时间提上议程，年龄不等人。比如说你在25岁选择了健身，可能你的身体的机能就停在了25岁。 不要再说这个事儿了，好不好？ 好的， 我已经35了， 有点伤感哈。 对，那比如说你从35岁开始健身， 就停留在35岁了， 那就最好了。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我们继续听歌。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与别人一样，等于随波荡漾，想看一眼就遗忘。每当我的力量遥控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与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什么不可，因为我是独一无二，当春天才会了花的颜色，我的笑容你要记得，被你崇拜没有什么不可，没有谁比我有资格，当夏天恢复了新的温，证明我已回来了，因为年轻就是一本最好玩秘籍，该笑的你就会发现奇迹，只想四季在这一刻就会在一起，体会四倍最阳的美丽、yeah、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花样，就会发现。

间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到了大年初六，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依然在 FM 九七四。我不知道这时候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你们现在是什么状态？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吉祥的话，或者是祝愿，也说了很多的小目标。我建议大家呢，可以把自己的小目标写下来，比如说近期的远期啊，你们就把那个纸条写那么一两个愿望，或者是三个，然后呢把它贴在床头，看看在这一年几月份能划掉一个。 你知道我突然想到，就是也许这一年过去之后，很多朋友目标还没有实现。 对，明年把那个2018然后稍微勾一下，2019。但其实我那天看一个更容易实现的方法是，你不要说我要实现什么，你要告诉自己我要开始做什么。因为其实开始很难，比如说你说我要开始健身，而不是说我要今年要达到一个什么，我要变成肌肉男啊，这不太可能。 瘦30斤啊之类的。 对，不要设定一个那么具体的，而是说你要告诉自己，你有没有勇气，何时可以先迈出第一步。 对，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年你的小目标是什么呢？ 对，这可能也是听我们节目的第一步，所以先关注起来吧。 当心里为了爱滚而放弃了自己，心跳里数量滚而在深夜里哭泣，希望我能在你的身边为你擦干泪湿的眼，孤单是我给你的伤害，让我问一问你的脸。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靠在你的背后，让风吹乱你的秀发，拂去我所有哀愁。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最简单的快乐，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 这个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啊，今天呢这个节目就到这儿了。叹气的原因呢，是因为把这过去的一年的一些 所有的阴霾 全排掉。然后呢这一年我们大踏步向前走。 对，今年这一年呢我们俩照样做你们的小太阳。 当然如果到傍晚和晚上呢，我们就做这个什么小路灯还是什么 走心的6:30的暖心人。 好，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节目，多多支持关注我们节目。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要再一次祝各位 新年快乐。 对，假期呢虽然马上结束了，但是只要心里面有假期，每天都是假期，对不对？好，新年快乐，新春快乐，狗年大吉，我们明天直播见，拜拜。